我哋翻嚟啦，債券啦，好似而家個道指都跌得幾咁下喎，如果 係啊，而家我睇到就佢應該跌咗151點。 話點解咧？有冇話咩原因咧？係咪啲數據差？ 我相信係個數據差啦，因為你除咗頭上一節我哋所講嘅嗰個新申領嗰個數據係曳，即係反映美國就業市場差之外咧。咁其實另外今日亦都出咗一個叫做咩嘅內容品訂單嘅，咁表面睇咧就個數字都唔差嘅，因為內容品訂單嗰度咧就升咗 3% 嘅，咁而上對上一個月嚟講咧，亦都修訂咗之後咧就升咗 1.9%， 本來係升 1% 嘅啫，咁望落去係唔差咁，但係咧如果再睇翻嗰個數據內容咧，就係話好大部分嘅升幅咧都係嚟自嗰、那個飛機訂單。 唔係製造武器嗰啲啊？ 唔係啊，因為你飛機訂單嗰度咧就增加咗 126%， 咁如果你扣除咗飛機訂單的部分嚟講咧，實際上嗰個內容品訂單咧係跌 0.6% 嘅。咁所以啲人就係望真嘅數據嘅時候，發覺話唔係，即係美國你除咗嗰個就業嗰個情況唔係咁好之外咧。咁你嗰個製造業其實都係麻麻地嘅，即係唔係話真係想象中咁好囉。咁而美股亦都即係其實今個禮拜嚟講呢，佢都叫做反覆上升啦。咁佢過去嗰幾日呢，就譬如禮拜一係跌19點啦，禮拜二跌21點啦，咁但係禮拜三其實追返曬就升19一點。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嗰個咩嚟講呢，睇返嗰個數據嚟講呢，咁禮拜三升純粹呢就係、是、因為伯南克喺眾議院嗰度係啦，佢又亦都再一次保證就係話唔會加息，所以令到嗰個氣氛稍微好少少。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美國今個禮拜嘅數據呢，其實都幾抹一把汗㗎。咁你譬如話好似嗰、那個咩啦，好似個消費者信心咁呢，佢由 56.5 跌到來46嘅10個月低位呢，呢係跌咗10點又多，即係呢個比例嚟講係非常之大，跌咗差唔多20% 咁滯喎。 咁其實 咁而嗰個新屋銷售嚟講呢，佢由34萬8跌到來30萬9啦，呢個30萬9即係除咗個跌幅大之外啦，呢30萬9更加係有紀錄以嚟最低嘅數字嚟嘅。咁即係亦都同你講，就係話美國個樓市呢都仲係即係要即係牛下啦，係啦。 咁、其實諗深一層呢，即係講真，如果伯南克講到話要保持低息呢，就好明顯因為經濟唔多好。所以股市呢就真係都其實係反映返現況啦。不過講返個譬如港股都講少少都幾奇怪㗎，譬如琴日就跌，即係升升下跌啦，咁就跌跌升啦。不過呢個就話咗留返聽日啦。 其實美股呢，我而家睇返除咗數據差之外呢，其實啱啱我睇返個 news 呢，其實佢係講話希臘嗰邊呢，其實而家應該嚟緊 Moody's 都會諗住喺嚟緊呢個月再 downgrade。 呢個要講講呢個就 咁因為本身如果再 downgrade 埋呢 ,match 返其他譬如 S&P 嗰啲呢，咁會令到佢個 grading 呢係已經係冇辦法喺即係歐洲央行嗰邊呢再可以用 collateral 去借錢㗎啦。咁變咗佢嚟緊借貸嗰度呢都幾大鑊。咁有啲咩機會係令到佢可以唔會喺呢度嚟緊呢個 downgrade 呢，就得一個應該不可能的任務，就係將個財赤呢就即刻收窄。 嘩，你真係你要講係輕鬆㗎你嗰邊講你睇啲你睇啲示威呀又行啦。不過我哋真係 我講個笑話你聽啦，比如寶哥呢就應該禮拜二呢 去 喺度有間 金示威 去間茶餐廳嗰度，咁食下午茶咁啦，咁咁佢呢就喺啲茶餐廳裏面呢就唔知見到6個定7個遊客。 喔、希臘人嚟㗎。 係希臘人嚟㗎。 真係㗎。 係呀。咁呢就佢哋呢就每人呢就叫咗一大碟嗰個燒味拼盤。 係。 每人一個唔係一個攞嚟大家食㗎，係每人叫一碟，跟住呢就叫啲啤酒啊嗰啲咁喺度飲啦咁。咁寶哥就問佢哋：嘩，你哋乜你哋經濟唔係好唔掂咩咁？ 所以先笑 咁嗰啲遊客咧就笑笑口咧就同阿寶哥講，咁佢就話：我哋點會唔掂啫？國家唔掂唔代表我哋唔掂啊！兼埋就算國家唔掂嚟講咧，德國佬你驚佢唔撐我哋咩？佢嗰陣時納粹黨走嚟統治咗我咁耐，爭我哋咁多錢。 嘩，係好唔同嘅論點。不過呢就再提下話講少少希臘呢，即係而家情況就係、是、因為講咗呢就話要政府嗰度係需要削減啦嗰啲開支啦，咁見到搞到兩個大工會都一齊出嚟發動個24小時大罷工，咁全國海陸空交通都癱瘓。 咁希望有啲網友冇去旅行咧，因為好似個巴特龍神殿都唔開放， 佢冇可能嘅，因為你有乜可能你嗰、那個啊財即係預算佔財即係 GDP 嘅比重嗰度咧，佢係由12.7%。佢今年佢即係承諾咧，就係今年會去到 8.7%， 即係減4%。 其實都好誇張啊！ 咁而明年咧就會去到5.6%，2012年咧就去到2.8%。咁你諗下就係話，喂，我如果係一個即係肥嘅人士咧，唔好男女啦，費事有性別歧視嘅。你走去300磅嘅人。你要去真係話要咩嘅一年之內減到200磅，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 廣告好似得喎，但係廣告。 廣告梗係得啦，咁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工程，因為佢肥呢梗係有原因㗎啦，梗係佢即係暴飲暴食少運動咁呢個係佢嘅習慣嚟嘅。你要改變佢呢個習慣嚟講，邊度咁容易呀，兼埋你一個人咁你都咁難啦，何況你成個國家，即係你譬如好似睇到頭先我所講個寶哥嘅例子咁即係你啲人都係咁使錢，喂唔關我事，你國家你唔似咩喎，唔似好似南韓嗰陣時話國家有難有難嘅時候，即係今日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真係八方支援啲 所有人拎曬啲家庭 攞曬啲金色，即係啲女人攞曬啲屋企裏面有啲咩金佢唔係走出嚟借俾政府，係捐俾政府喎即係你諗下呢啲係中國，即係唔係中國，即係東方呢就會有啲咁嘅情況，西方嗰啲就唔係嘛。喂，你減我人工唔得喎，你冇錢你嘅事你政府冇錢你嘅事，咁但係你減我人工就唔得，咁於是即係尤其是外國呢啲工會勢力就好大嘅，即係一般嘅國家嚟講呢，咁你諗下英國幾辛苦先至可以令到啲工會咩，以前啲英國都好犀利嘅咁而家你就算係德國希臘西班牙或者咩咁佢哋都係工會好嘅勢力好大，你要減即係你唔好話咩你要咁樣減人工法，因為佢哋冇辦法㗎，佢哋又唔能夠即係個經濟差嘅時候佢哋又唔能夠話減息，因為佢哋而家一套衫大家一齊著，一條褲大家一齊著咁亦都唔能夠靠嗰、那個貨幣貶值嚟增加出口咁亦都就係話因為而家大家都係用緊個 Euro， 用緊個歐元咁佢哋被迫就係話只有兩樣嘢，第一呢就係話政府減支出，第二樣呢就係話啲人減人工，因為你啲人減人工嘅時候呢你先至可以令到嗰個生產成本低嘅時候，你先至可以回復返你嗰個出口嘅競爭力咁但係你呢兩樣嘢嚟講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呢？我覺得就唔係咁易做到囉，兼且如果大家有留意啲新聞嘅話呢，其實真係啲嗰幾隻豬呢就真係屋漏兼逢連夜雨，近期啲天災嗰啲全部都有佢哋份，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即係全部都係有，唔係水浸就好似唔知咩災咁。 所以呢就唔知係咪因為咁呢對個歐元都有啲打擊㗎啦，真係呢個節目要改改名呢就改為利率債券兼外匯分析，因為集集都有人問如果係外匯即係咁我講曬出嚟啦，就包括問你澳洲紙呢有啲就係八九邊嗰啲就買咗啦，應該咁第一就想問下究竟覺得會唔會加息點睇咁樣。 加息嚟講呢就我覺得即係下個月加息機會好大啦。因為佢裡面其中佢哋國家本身有一個真係話叫做央行 Central Bank 嘅 Watchdog， 即係嗰個監即係一路有睇住嗰個 follow 嗰個央行嗰、那個行為嗰、那個動作嗰啲呢，咁其中一個呢佢都話應該下個禮拜加息應該就冇走雞嘅。咁我信佢啦，如果咩嘅話，因為始終嚟講佢都會比我哋熟啲呀，咁但係會唔會話好似今個月咁即係20個人話會加息而結果佢都唔加息呢，咁呢樣嘢就比較難估啲，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反而呢就係話喺度 price 先緊，因為佢之前呢佢出嗰、那個出個唔知咩數據呢係比較差少少嘅時候，啲人亦都開始懷疑緊佢會唔會加息㗎。咁我覺得如果譬如話88邊，如果你揸澳即係走入去揸澳洲紙嚟講呢， 89邊啊， 如果89邊咁你就冇辦法㗎啦，因為你話你入咗去之後你問我點搞呢，我覺得就係、是、你入去之前你自己應該心目中有個位置，就係話我呢個位入去我會去到乜嘢位我 stop loss 咁你唔使話中途話我而家譬如話89，咁你譬如話原本嘅 stop loss 係87.5或者87.80嘅咁， 咁你咪跟翻自己嗰、那個啊咩去做咯，跟翻自己原本個計劃去做咯。 我都聽如果講啲其實即係就算加唔加息套嗱，就如果都可能已經 price in 咗。 係啊，我覺得就係話呢次反而就係話，如果佢唔加息，個澳洲紙都唔會話好似今個月初話唔加息嘅時候啊，即、就、係、是、跌達得咁緊要、 嗯、 啊，反而佢加息嘅話咧。啊，會有機會話個澳洲紙真係會啊彈翻少少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真係澳洲紙喺90樓上，即係尤其是9080嗰個位咧，係好即係好重頂咯，即係 top heavy 咯。啊，咁如果你譬如話真係89啊入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去到90邊咁上下，即係如果有機會贏少少嘅話，都走咗去算。 明白。好，第二就係沽咗多啦 Ken 啊，咁啊又係105左右啲位入咗去嘅，唔係而家106幾，咁啊商品貨幣，阿耀哥。 嗱，Dollar Can 嚟講咧，就啊上個月嚟嘅，即係睇翻上個禮拜嗰個叫做啊，即係商品期貨交易所嗰個數字嚟講咧，佢嗰個合約咧，即係嗰個買加元嘅合約咧，係增加咗好多嘅，係由幾千張去到幾萬張嘅，咁即係嗰個倍數係好多嘅。啊，咁亦都表示話其實係有啲人係即係睇好個加紙啦。啊，咁而佢加紙跌嘅話，我相信啊，即係個原因嚟講，會唔會係因為嗰、那個，因為佢嗰個真係買啊空頭嗰個買倉係太多，而有啲補倉盤出嚟，而令到佢話真係話個加紙碌翻落去咧？咁呢個有可能啊。咁但係我覺得個加紙係唔應該啊跌得太多咯。即係喺呢個階段嚟講， 嗯， 啊，咁只不過就係話你嗰個美金即係美金強嘅時候，咁而令到啲即係所有嘅商品貨幣其實啊，而家又係一個問題，有一個問題就係 risk appetite 嘅問題啦，啊，就係話你而家發覺啲經濟唔係真係唔好嘅時候咧，反而仲益咗美金，因為啲啊啲錢又走翻去揾地方，即係避險啊咁。咁而亦都之前走出嚟，即係做 currency 走出嚟嗰啲，亦都即係變咗平倉。而家你見到就係話，當你美金同埋個 yen 大家一齊上嘅時候咧，啊，就好明顯就係話係個 currency 拆倉。咁你而家見到個 yen 都咩啦？即係去到八即係八啊嗰啲位啦， 八九三 幾係啦，啊八九穿埋啦。 哦， 咁亦都好明顯就係、是、其實都係 currency 拆倉，就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個經濟唔係話真係咁好。 嗯， 啊，咁我相信如果稍啊唔会跌得太多嘅，即係澳洲紙啊或者加紙嚟講，我都覺得唔應該跌得太多。 嗯，好，最後啦，重磅咧，梗係問只 Euro 啦，都相信都幾多人咧就買咗。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已經叫做好翻啲噶啦，去翻起碼三樓上，一三樓上先啦，135/138一三五二左右啲位啦。咁、都有幾位網友啦，都係135/137啊、135/138啊左右啲位就買咗。 嚇、 咁啊問下。首先先問阿宇哥先啦，即係呢幾日咧咁樣插落嚟咧，個歐元係咪即係都係同個希臘嗰單嘢搞唔清？ 希臘嗰單嘢一定係有影響嘅。咁而都大家亦都見到就係話嗰個 Euro 咧，其實近期嗰個走勢咧已經係浪比浪低啊，即係已經係個高位，譬如話好似今個禮拜最高都係上到136.90幾，136.92咁上下啦。啊，已經低咗上個禮拜，咁上個禮拜都仲係137.80咁上下啊。咁你見到就係話其實啊、歐洲嗰邊嘅問題呢就係、是、有排搞嘅，咁、變咗就係歐、那個 Euro 呢嗰、那個反彈嘅幅度呢就唔會話太犀利啊，咁你如果譬如話真係話唔係輸太多啊，或者啊你可以等下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唔係輸太多，我都建議就係話即係 Euro 暫時嚟講係應該止而沽，唔應該買，即係如果佢返嚟話彈得高少少，真係有機會去到136嘅，你係應該真係沽返，而唔係話而家即係坐住嗰個 Euro 個買盤等佢136。 嗯， 啊， 不過呢個幾得意喎，我其實呢兩日都不停咁睇到、我出啲 email 呢，嘩真係好少可咁㗎，佢呢出一堆 option 出嚟呢，啲 FX option 呢，就嗱而家希臘呢就個 news 咁之後幾 worse 幾 worse 咁樣出完之後，跟住話如果你覺得呢、歐洲已經著火嘅話呢，咁呢就有以下呢就 option 呢就一 discount 呢就快啲買落去啦，咁樣就全部都係 sell call， 全部都係 sell call 嘅，即係 sell 歐羅 call 嘅，即係覺得佢點樣上都上唔到，都上唔到。跟住就過去呢正常嚟講，我哋一人係要嘅，譬如話要買一個 option， 一人個 minimum size， 譬如話100萬美金咁樣，喂而家減價 價快啲買啦咁樣。即係我好少睇到呢啲咁樣嘅，即係佢哋而家即係我咁巧我哋外間 bank 就而家係幾 strong 覺得啊歐羅其實嚟緊係會睇得幾弱，如果唔係佢唔會。 咪起碼佢覺得好多人會咁樣睇啦。 係啦。 是啊，嗱，我俾多少少數據大家啦。嗱，今個禮拜咧，嗰個 Euro 最高位咧就禮拜二做嘅13692啦，啊，咁上個禮拜咧就最高係137.80，啊，再對上一個禮拜咧最高係138.39，啊，再對上一個禮拜咧就最高140.27， 即係十級以下， 再對上一個禮拜咧就141.94，啊，再對上一個禜拜咧就144.13，啊。跟住呢再對上一個禮拜，即係其實就1月嘅第二個禮拜最高位呢就14580。咁你見到其實已經係連續7至8個禮拜呢就一浪低於一浪㗎啦。嗱，咁如果係咁嘅話，咁究竟應唔應該走去買呢？咁即係我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啦。我始終都係覺得就係話去個底去到邊度唔知，因為你譬如話歐洲嗰邊啊，因為歐洲唔係話齊心去救呢個危機嘅，而係各自為政啊，即係自己心中有盤算嘅。你希臘有時即係大家心中唔係話點樣去救希臘，而係話喂點樣可以獨善其身，唔好俾你累到。係啊，呢樣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咁都話歐洲嗰邊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有貨幣聯盟，但係冇政治聯盟。 是 啊，即係大家就用同一種貨幣，咁但係大家即係個心都係諗緊自己嘅嘢，啊，佢個政治方面唔可以統一到，咁所以其實近呢兩個禮拜咧，其實已經有兩個人走出嚟，即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咧，已經有兩個即係叫做經濟方面 好有 走出嚟，啊，已經講就係話歐元係會有機會瓦解，咁第一個咧當然就係話會兩年內瓦解。由西班牙引發就是魯賓來講，即是生活入博士啦，咁第二個呢就應該是今個禮拜先至講嘅，就是亦都係另外一個就是索羅斯啦，咁大家諗下就係話佢哋可以提出啲咁嘅嘢嘅時候呢，亦都證明咗話佢哋對個 Euro 即係對歐元呢個貨幣聯盟係幾睇淡。咁所以即係我當然唔係話叫你哋咩啦，即係係咪都走入去插佢啦咁咁但係即係大家如果你真係逆勢買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囉。 不過我記緊下先 ,Jackie 講呢就話即係開始有啲 product 係關於話即係 sell call 之類咁 option 呢，我幾驚佢個成篇文係話睇好歐元嘅朋友可以有以下 option， 睇淡歐元嘅朋友有以下 option。不過好明顯就係市面上都好多人呢就叫做係對住呢隻 Euro 嚟做啦。不過頭先呢如果所講呢關於索羅斯篇文呢，我都覺得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係較早之前呢喺 Financial Times 裏面呢，索羅斯就有一篇文題為就係 The Euro will face bigger test than Greece。即係歐元區呢就會比希臘呢面臨一個更大嘅一個考驗或測試。咁佢第一段呢有一句呢就係正正係如果所講個歐元區呢係一個貨幣聯盟，就唔係一個政治嘅聯盟。咁佢話呢樣嘢其實係好重要，咁點解佢話一個有效或者強有穩固嘅貨幣呢應該係有中央銀行 Central Bank 同埋一個財政部 Treasury 嘅。點解呢？因為有個中央銀行呢就可以提供一個流動性啦，但係如果當某一啲成員係出現問題或者個即係主權有個危機嘅時候呢，係需要財政部去表示一個支持。咁但係歐元區就冇呢樣嘢嘅。咁然後佢篇文呢就繼續講呢，就係你而家有咩方法可以應付希臘咁嘅問題呢？如果你要支持希臘去減個財赤嘅，咁但可能亦減個財赤啦，就會令到佢嘅經濟嘅活動可能繼續萎縮，咁你嘅税收又可能減少啦，咁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佢提供一個咩方法呢？就話不如就歐元區呢就係夾手夾腳，就去類似一個叫做幫佢一個融資或者叫支援佢嘅債務啦，就幫佢 一齊發債， 係啦，就用咗個歐元區嘅名義就撐佢75%嘅債務。咁呢個名義就係類似係用歐元區去發，就幫希臘咁樣。咁佢話咁樣呢都有啲希望，咁但係似乎暫時都冇可能喎。點解呢？因為佢話德國呢係暫時就唔係好想去幫手。 德國嚟講，你譬如話德國發債嚟講呢，我只需要俾2厘嘅話，俾3厘嘅利息。咁而你見到就係話好似希臘咁之前去成功發債，即係最近一次成功發債嘅時候係5年嘅，佢都要俾成6厘幾利息 ,6.2%，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你諗下就係話喂，當我可以借平息嘅，即係平息嚟融資嘅時候，我個成本係咁低嘅時候，點解需要因為你 而令到我個成即係嗰個借貸嘅成本就高咗呢咁、啊、所以其實啊佢哋亦都唔能夠話唔考慮國內聲音，因為其實德國個國內嘅主流意見呢啊就係話唔可以幫希臘，甚至乎要將希臘呢就踢出歐元區啊，佢就話佢即係你見到就話默爾克即係嗰個女首相啦、啊、其實佢近期都好多嘢講啦，咁但係每一樣嘢呢都係針住啊希臘嚟講，而唔係話真係話扶佢，而係話真係踩佢。 比較強硬啦。係呀、啊。咁但係最後呢篇文呢有其中一個點呢即值得大家拎出嚟講下，就係話佢個 CDS。咁佢就話呢其實而家都幾多人呢去投機喺呢個 CDS 嘅方面嘅，即係藉住即係可能話令，咁佢話呢一樣嘢嘅投機活動咧，就會令到佢其實個 risk premium 啊，其實會 更加高。 係啦，咁呢個其實希臘咧出現個債務危機之後咧，其實區裏邊咧德國同埋法國咧都提出話希望去監管一啲對沖基金同埋個 CDS 嘅市場，就減少衝擊歐元咧或者即係追擊歐元嗰個投機個機會咁樣。咁雖然就唔知佢有啲咩方法可以限制到啦，咁但係即係似乎開始。真係有人喺度炒緊呢個 CDS 喎，似乎。 因為其實 CDS 嚟講已經係變咗質㗎喇，你只不過係純粹一種賭博嘅工具。啊，即係我走埋賭你有事咁解咁樣。啊，之前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其實都已經喺度講啦，就係話喂我借架車俾你係個 brake 有問題嘅，跟住我同你買重保險，個受益人係我喎。 唔 係 豐田嘛，咁 樣。咁即係你變咗其實呢樣產品其實係好有問題囉，咁你亦都而家其實嗰、那個美國嗰邊亦都係查緊 AI， 即係AIA 嗰單嘢，即係餘波未了啦。咁、啊、你知唔知其實呢佢哋遞上去俾國會有關查 AIA 嘅文件。 AIG 定係 AIG 定係 AIG 啊嘅文件，你知唔知嗰沓文件有幾厚？ 幾厚咧？ 係25,000張。 喂，唔係啩？ 係啊，25,000張。 邊個睇 啊？你一本書你都係咩啫？都係300頁已經叫做好 normal 啦，已經好厚噶啦。 呢個係即所有嘅資料關於 係啊，即係遞上去嘅文件啊 ，total 係25,000張啊，有關。 好啦，我哋翻去睇睇啦。 我哋第一百頁都話睇 完。Gavin 你翻去睇完之後，我哋或者揾十集可以講呢一樣嘢。 但 係 一人要兩年之後。 但係嗰個即係而家係個即係關於呢個調查，其實係發展到咩地步咧？係咪即係仲係好初步嘅階段啊？ 喂，冇嘅，其實佢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有第一有冇利益關係啦，第二咧，其實我哋亦都講好多次啦。你一間已經係就嚟冧嘅公司，你有乜可能唔同啲債權人喺度傾下？就係話喂我本來我係咩嘅？我輸1億俾你嘅。我今日同你講嗱。我一系就话，一系入三折收数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大家拉倒啊！即系你系应该做啲咁嘅嘢噶嘛啊！但系好奇怪就系话政府注资入去俾 AIG 嗰啲钱咧，全部攞晒嚟还债俾啲银行啊！咁而全部都系足数，即系足额赔偿嘅啊！咁呢样嘢咪令到人哋觉得系有问题咯。 好啦，我哋即真係嘗試睇下搵多份25,000字嘅我 download 都要兩個禮拜 下嚟咁 就好我嘗試睇到呢個不過講起 CDS 啦，即係問返 Jackie 啦，喂係咪真係個流行程度係連去到譬如 VTEL 啊或者啲即 block 嗱 VTEL 少嘅咁通常都係 Private Bank 或者 TL 或者一啲 iBank 咦但即係表示嗰啲所謂譬如話啲專業投資者都有機會去接觸到㗎喎 咁當然佢哋未必會直接買落去炒嘅咁但係當然你 structure 咗之後呢咁因為你如果直接同一個Private Bank 嘅客人去傾喂咪整啲 CSI 玩下咁樣 嘩跟住咩嘅即係你咪我底嚟㗎呢 等同你直接同個客講 Accumulator 其實咩嚟嘅咁你唔會㗎嘛咁一定有啲嘢包包装咗佢，咁其实而家其实近排都开始多咗一啲譬如话啲 CDS 经过包装之后，类似变咗一啲叫做 synthetic notes 啊，咁但系其实背后都系简单啲，都系啲 credit 嘅嘢嚟嘅。咁而家譬如啱啱近排收到呢一个，咁都几得意嘅，咁听落都我又觉得都 OK 喎，因为佢本身就唔系话即系一啲好高风险嘅一啲国家，算唔算高风险？印尼算唔算高风险咧？其实 算 啊， 算都系，即系啱啱 upgrade 咗评级之后都系 BB 加啫，其实都系讲紧都系垃圾评级。咁但係其實佢而家本身即係嗰邊國內呢其實而家佢哋嘅譬如話一個月到一年期嘅定期利息呢其實亞灣六厘領到嘅。咁而家呢佢譬如話出一啲五年期嘅一啲類似啲 note 咁樣呢咁其實背後都係即係佢 背後個 issue 佢話你鍾意 structure 邊一間得嘅，即係你鍾意印尼、印尼、巴西、巴西、馬來西亞、印度，你鍾意乜都得，總之有 CDS 喺背後 available 嘅，咁其實我就可以 structure 咗一隻類似咁嘅 note 出嚟就俾你去買，咁主要係收息嘅啫。咁但係佢多咗一樣比較特別啲嘢就係咩呢，就係因為正常好多而家即係正常你好少會特登走去買嗰個國家加嗰個貨幣嘅債券嘅。通常好多你都知道好多國家會發返美金債㗎嘛。咁呢一個呢就總之你簡單啲，你揸住美金你同一時間可以 enjoy 到個高息。跟住呢再加埋賺埋佢個 currency 嘅。OK， 咁而家呢一個好簡單，譬如話一個印尼咁樣，佢就一個印尼嘅 note 啫，即係掕咗佢個掕咗佢個國家評級。咁主要個風險就係講緊佢會唔會做 restructure。即係講緊有冇 credit event 啦，咁呢如果冇啦，咁佢又冇即係冇話講緊 bankrupt 嘅話呢，咁其實你每一年呢就會有九厘二半嘅息口，咁再加埋本身佢嗰個 currency 嗰個升跌幅，咁聽落去又好似都有 not bad 囉， 幾高啦個回報率， 幾高啦，咁但係唯一一樣嘢就是那個流動性冇咁強啦，因為始終你用咗 note form 之後呢，咁正常嚟講你嗰、那個即係二手市場你係要搵返個 issue 同佢去 成，即係要搵返邊個出 嘅，係啦係啦，咁你變咗即係剛才阿媽 Kelvin 就好似問我話究竟嗰啲咩國庫債券究竟有冇得喺 呢個情況要再問問， 咁但係如果簡單啲你去一啲即係一啲比較譬如 iBank、Pbank 嗰啲，咁正常嚟講個咁當然 trade 好密，即係比較個 volume 比較勁，咁你個 spread 咪好窄咯。如果你試下去啲 retail bank 嗰啲嘅搞咧，即係假設俾佢有得俾你買咧，你即係一來一回咧，俾佢賺埋啲手續費咧，咁一人一年嘅息口冇咗㗎啦已經。 啊，繼續問翻頭先你講過先，咁同個 CDS 嗰、那個，即係你話 synthetic notes 嗰、那個，嗱聽落就似乎係同個國家債券有啲關係啦，但係同個 CDS 係嗰、那個。 唔係，我諗佢背後佢做出嚟咧，佢背後做出嚟、 哦，即係佢自己可能會有。 即係簡單啲，你係個 issue 啊。 係。 咁你跟住背後有人佢iBank 佢，你背後有人阿姚哥走嚟揾你，喂，我而家我買印尼債券，我驚驚地，我俾啲 premium 俾你幫我承咗佢，如果印尼冧咗你俾翻本金俾我啦，咁佢收咗 premium 翻嚟，哇頂我都係唔好滯啦，我賺俾你啦，咁跟住我賺個 spread 啫嘛， 哦、 即係一般嚟講都係咁樣。 明白。 咁所以佢正常做嗰個方法就會，即係你有 CDS 我先搞得到啦，你冇 CDS 咁佢就唔會用呢種形式去做。咁當然你話走買債券咁就唔關佢事啦，走買債券就喺個 bond market 度買，佢唔會突然將個 bond 咁樣點樣 structure 咗就冇比較少啲嘅呢種。 O、okay. K， 好啦，咁啊問翻首先啦，即係其實係個網友問嘅，咁佢就話喺香港有冇方法投資到美國債券嗱，咁啊唔知佢講緊美國。啲政府或者機構出嘅債券啦，定係國庫債券啦，嗱咁或者兩樣。 其實兩樣，其實如果你話美國出嘅一啲機構嘅債券咧，其實都有嘅，不過 retail 我見到少啦。譬如話我見過喺retail 層面即係你買到一啲債券，一啲 individual bond 咧 ，bond 分咧就衝埋嚟賣俾你嘅啲人會係咁。但係如果咧嗰啲普通 individual 債券咧，就你嗌到都唔好上，喂你65歲樓上嗰啲最好就翻屋企諗諗先嗰啲啦。係啊，即係買50萬，不如買住20萬玩下先啦，嗰啲咁樣嘅。咁樣咧佢哋通常就如果啲和黃啊、地鐵出嗰啲債券咧，咁 always 都 available 嘅。咁但係你話如果純粹美國嘅機構出嗰啲咧，我就相對比較見得少見。 咁如果譬如國庫債券嗰啲， 國庫債券我印象中都唔多嘅。同埋講真，第一樣嘢就算有冇都好啦，即係除非能力有限，如果唔係就真係好少可去 retail 度買燃料租 bond， 因為個價值得太深。 咁係咪要去到 private bank 嗰個層面或者會？ 係啦，或者你身中係啊，即係你去 private bank 層面，你本身佢哋嗰個食水都係嗰句啫嘛，即係陳師奶走去買，咁同埋四叔走去買，四叔價唔應該靚啲呢？係咪？咁四叔唔會去 retail bank 買啦，咁你正常你去到，如果你去到 private bank 層面，咁你就可以跟返啲四叔價囉，咁如果咪跟四嬸價你就唔抵囉。 明白。咁不過如果國庫債券嘅時候應該都好似有啲期貨可供投資嘅，我諗就但你就一定要有個戶口係可以買到美國 的。其實如果你買如果你講緊買債券，其實本身某程度上你賺息口啦，你個腰升咁你就賺啦。其實你本身 ETF 某程度上都可以做到，但係當然佢個概念就唔係一個收息概念啦。佢概念就係你買個價賺升定跌啫。其實你本身個 ETF 其實已經你有個美股戶口已經買到嘅。其實 哦，咁如果你講另類即係同國庫債券個表現相關嘅工具都仲有嘅，即係譬如話有啲之前講有啲巴奇斯講過啦。不過教授亦都分析過就話，即係始終咧即係都係一個裝開嘅一個價錢，咁啊始終都有少少差別啦。咁啊再問下 Jackie 咧，咁啊除咗呢啲頗為複雜少少嘅 CDS 相關嘅產品咁，近排有呢個市裏面有啲咩出到嚟咧？ 喂，呢排我見到只嘢都幾得意，但係大前提第一樣嘢就最經典就係咩咧？佢個名字我係唔識讀嘅， 即係個 product 個名係唔識讀嘅。咁但係呢佢其實一件幾得意事，因為過去一啲股票掛鈎呢最興就係咩呢，最興就係睇楞三隻四隻啊，楞到好開心，跟住好多個 coupon 好大，但係點解睇最差啫。即係譬如話過去我聽過最經典嘅就係譬如楞中電、港燈加隻匯豐，突然間咦嘣一聲走咗857出嚟咁樣，點知857仲一聲，而睇返20蚊而家都係8個幾，咁仲係唔見咗40几50%。咁呢一隻呢就睇最好嗰隻嘅。咁佢都一個幾得意，佢叫做唔知乜乜乜嘅 autocallable 嘅 note。 我真係唔識讀，我真係唔識讀，欠媽嚟靈嗰啲咁 樣。你小心啲講。 我總之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咁佢楞三隻股票，咁我講個例子，佢就係939，即係建行、工行同埋中行三隻股票。咁過去咁佢睇最好嗰隻表現。咁佢點樣睇呢？一隻九個月嘅 note就斬開三嚿，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咁樣睇。咁咧，你做咗之後咧，譬如話假設呢三隻股票，而家都係我當10蚊價啦。咁佢就三個月之後，總之任何一隻係高過10蚊，即係睇最好嗰隻，咁你就 call 噶啦。call back 咗咧，咁就會本金加利息俾翻你，年息18厘。咁如果三個月嘅話，就收4厘半。總之任何一隻跑贏咗咧，就跑翻即係水位嘅話啦，樓上咧就收4厘半。如果話咦唔係，如果三個月之後隻隻都係9蚊嘅，舉個例子，咁你咪乜都冇咯。就繼續睇落去啦，就再睇多三個月。但係呢佢喺第一個三個月呢，頭先講譬如話我最唔好話借九蚊啦，有一隻九個半，譬如939係九個半，另外一隻九蚊，咁939就做咗最好啦。佢就將呢隻嚟緊最有機會浮上水面嘅就剔走咗佢。就留返1398同埋3988喺度，喺九蚊度繼續努力爬返上去。咁如果你喺第六個月呢爬得返上去，去返10蚊呢，咁樣呢你就可以攞到六個月嘅利息就9厘啦。咁如果你話咦唔係喎，第二即係到六個月嘅時候呢 ,1398 就都未去到10蚊，但係就稍微好表現啲，剔走埋398。就剩返398就努力咁樣喺度爬，喺度爬返10蚊。爬到嘅話呢就收足18厘嘅年息，就13厘半。但係如果去到臨尾第九個月、okay、都係浮唔上水面，都係 under 嘅話呢，咁佢都有 coupon 嘅，就然收18厘年息呢就剩返6厘年息，咁都有4厘半嘅。你話可唔可以呢？都可以。咁但係風險喺邊呢？聽落去唔係太差。佢個風險背後呢就係佢有個都有個 airbag 嘅，個 airbag 就係 European 嘅， European 即係睇到期嗰刻，咁、就呢一個就6成半。六成半，咁我做咗少少數字都幾得意，就係咩呢？簡單啲啦，因為時間關係，六成半呢就係講緊939要去返3.77，1398去返3.53，3988去返2.43。聽落去呢就唔似會穿嘅，仲要佢中間穿唔緊要，仲要係到期嗰下穿先至賴嘢嘅。咁簡單啲，如果佢由到尾真係都 call back 唔到，佢喺又唔穿65折嘅話呢，佢係保本，仲有 coupon 俾埋你添。咁但係問題就穿咗你係賴嘢啦。因為點解呢？佢係完全冇 discount 之下你要接貨嘅。仲要你諗下話係 European airbag， 即係總之到期嗰刻臨尾剩返3.88。 即係假設某一隻去到譬如2蚊要穿咗啦，咁你就要用返而家即係 用返 initial 嘅時候。係啦，咁你就譬如話變咗六成嘅，即係剩返六成嘅，你就即時輸六成。 嗯， 系啦，咁就系咁多。 我对近排嘅内银有啲担心啊。 嗱个问题在于边度咧？问题就在于呢一只咧，我同有啲人讲咧，佢哋觉得个 terms 唔差嘅。 系啦， 但系问题就系背后就唔系话个 terms 唔差，背后就系内银股个危机喺边度啦。 其实近期好多人打上嚟嘅时候咧，我都同佢讲话。內銀同埋內房我都係唔 suggest 你哋掂嘅 咧。咁詳情呢聽日會再一晚請教多 啲。冇 錯。不過呢、這個即係不過都幾有趣，因為同佢睇返呢即係唔同嘅產品出現嘅時候呢，即係配合返嗰時嘅市呢，即係有時都有啲嘅即係參考作用喺度啦。好啦，問問如果啦，咁近排仲有啲咩數據即係值得我哋會再睇下呢？係咪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即係最重要出手。而家大家都望住就係話咩啦，望住即係聽日其實啲數據都幾咩㗎，因為聽晚呢就美國會第四季 GDP 修訂啦，咁係咪真係 5.7% 咁勁呢，定係會再勁啲呢？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亦都另外兩個數據亦都好緊要，一個呢就係二手樓啦。咁你見到就今個禮拜嗰個新屋銷售咁曳嘅時候，究竟係成個樓市弱啦，定係話淨係新屋嗰波嗰 part 呢？咁而消費者信心嗰度跌得咁緊要嘅時候，咁究竟會個物結心物結根消費情緒嗰個數字呢，又會唔會話真係咁弱呢？即係會唔會和應到呢？咁定係話只不過係個別例子呢？咁即係聽晚幾個數據嚟講，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當然亦都下個禮拜澳洲央行有議息啦，咁亦都要睇住啦。 咁暫時 ADR 都跌緊啲，咁即係睇下聽日開返嚟呢就咩回事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幾位。 OK， 拜拜。